我一瞬间，让我哭到那天地间。多想你一遍，就算要跳进那断崖深渊。 世事有多长，爱就多惨烈，给你我灵魂换一个誓言。 哎呦我的天，傻不拉几也心甘情愿，小小爱一天就够我开始一百年。谁模糊我的视线，一个小针就我心田。 爱却在原地，平凡日子令我一再到回味。想你，思想你，心只有你。 经典解乐酒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，经典解乐酒，就是爱经典。